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12号报道，美国、日本和南朝鲜正在夏威夷周边疯狂举行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，还以谁的潜艇弹道导弹威胁为借口进行了探测拦截训练。另外，据南朝鲜国民日报报道，美国的战略核潜艇俄亥俄号13号驶进了南朝鲜釜山港。美国早已向南朝鲜周边投入了斯特尼斯号和罗纳德·里根号核航母打击群、密西西比号核潜艇、B-52H 战略轰炸机等各种战略资产。